嗨，这里是命理师的真心话，我是白景泉。那我们现在开始介绍2022年的生肖运势。生肖属马的朋友呢，在2022年的恋爱运基本上是不错的，或者说呢，在这一年里面的生活形态会偏向旅游玩乐的机会会比之前还要来得多。那如果有小孩的话呢，那跟小孩的这种亲子互动会变得更为紧密，或者是说，因为小孩的关系小孩可能小朋友提出要求，所以说带他们去四处旅行这样子。那如果想要步入婚姻的朋友，在壬寅年，也就是2022年，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机会会有可能会在外地结婚组建自己的家庭这样子。那个人的资产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拓张。不过在消费习惯如果是比较谨慎的话，那在往后的时间段里面，有可能会跟伴侣在理财这个区块产生不同的意见。那在2022年来说的话，如果本身的事业体跟这个男性长辈的这个资产有重叠的状况，那到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个切割没有办法，就是像过去这样子借助原生家庭的一个资源来维持一个日常的个人的休闲。至于在职场方面的发展，有机会在公司里头就是独立出新的部门，或者是说在公司的营运方向，如果说他有公司本身有意愿说拓展新的市场那有可能就是会指派你去做这个区块，只是说一切可能都会处于一种草创的阶段许多事情或者是说经营方向都需要自己去摸索面对这样子简单的讲就是说你是面对一个蓝海的市场，那所有事情可能都需要你从头开始。那之后的生肖运势，我会陆续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过程中，有兴趣想要讨论的朋友，你可以用 email 跟我联系。那我们下一期再见。